好，我们继续圣经神学导论的学习。圣经神学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发现它一直诉诸于整个启示历史的脉络和它故事的主线，在这个脉络和主线当中能够把它的焦点和重点给凸显出来。换句话说呢，说理性的文字、逻辑性的文字和命题式的结论没有重点，只有逻辑和结论。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个论文，就是在一个逻辑说理和命题式的话语当中是没有重点的，它不目的也不是为了凸显某一个重点，它目的是为了凸显整个体系的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结论。但是故事的主线，故事的脉络，它是有重点和中心的，这一点是它的文体决定的。在它的整个的重点和中心当中，它甚至会使用戏剧性的冲突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在讲道学所说的叫做张力，叫做焦点，堕落焦点，这个叫以福音为中心。你无论用什么词，包括福音的临场，这些词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中心的概念，或者一个重心的概念。因为在解决它的矛盾、冲突、张力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这一个事件最核心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这一个事件最核心的出路在哪里。所以圣经神学的这一个的科目本身呢，决定了它会不断的呈现出来这一个矛盾和冲突，而恰恰福音本身就是为了呈现这个矛盾和冲突，就是神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大家一定记住这一点啊！你在讲道当中要呈现的不是张弟兄和李姊妹之间的冲突，是神与人之间的冲突，就每一次都是这样的，那一位圣洁的神与堕落的人之间的冲突。而你知道圣洁的神跟堕落的人之间的冲突是被谁解决的呢？被耶稣基督解决的，而不是被我们的自我努力解决的，对不对？也不是被我们的这个想出来的一个逃避也好、抹平也好的方式方法来解决的。而这一个就能够让我这样说吧，他其实不是刻意的以基督为中心，不是刻意的找到说堕落的焦点，它其实是上一节课我提到的，它其实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它像一条溪流嘛，不断的汇聚，不断的汇聚，当然汇聚的过程当中确实你要用到一些释经学的方式，圣经诠释学的角度，对吧？上下文，历史背景，盟约结构，这个应许与应验之间的这一个跨度，新旧约的整体性，圣灵的在场和历史的维度，当然你要用到这些东西没问题，但是这些东西不过是工具，而这些的工具就是帮助我们把那个宝藏给发掘出来，不是我们好像说把这里提前买好了宝藏然后去挖，是那个本身就在那里。说实话，当你本身把它本身就在的东西挖出来的时候，问大家有没有说服力？当然是有说服力，因为它本身就在的这一个性质，你是把这个挖出来的过程呈现给大家了，这个说服力其实还不仅仅是一个理性想通的说服力，这个就是道的说服力，对不对？道在人心当中光照，照上帝的脸光照到我们的身上，对不对？上帝的面光照到我们的心里，上帝的名加在我们的身上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圣经神学的很多的作者都认为说呢， 圣经启哦，当然圣经神学不一定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哈，霍志恒一直不太喜欢用这个词汇来描述，霍志恒最喜欢的叫做启示的历史，对吧？他是认为圣经启示的本质就是叙述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学期在学期末的时候，我带大家浅尝辄止了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的其中的一个要素，大家还记不记得？其中一个要素是什么？故事，对不对？一提大家就想起来了哈，故事。如果在整篇的讲道当中没有故事，我说的这个故事还真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例证的故事啊，其实是一个福音的脉络的那个故事，对吧？福音的那一个结构的那个故事，神人冲突的那个故事，对吧？他说呢，圣经启示的本质是叙述故事，而不是抽象的陈述永恒的原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讲道是最符合圣经的讲道呢？让我说的大胆一点，最像圣经的讲道就是最符合圣经的讲道。什么叫像圣经？就是连呈现真理的方式都是用圣经呈现真理的方式啊，这一点很刺激哈。要知道呢，圣经不仅仅是启示的结果，当然它是结果，但是圣经本身也呈现出了启示的什么过程，对不对？连那个过程，连那个方式都含有真理的部分，不是含有真理部分，都是真理，都是真理。哇，这个就比较刺激了，对不对？所以呢，什么样的讲道最符合圣经呢？像圣经的方式呈现真理的方式最符合圣经。这就意味着，我们写完讲章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当年人家这个先知讲道是不是像我们这样讲的？上个学期我们讲先知书，对不对？讲先知书的时候特别用先知的讲道来对比我们的讲道，对吧？先知讲道从来不像我们这样讲，对吧？先知讲道的整个戏剧性的张力，对教牧场景的描述的深刻度，以及把人深深的，他不是这个让人这个从天上拉到地上，是到地上之后再到十八层，地底十八层，对不对？让人深深的绝望，所有的全部囊括在这个圈当中出不来，绝对出不来，怎么办？唯一的出路甚至都不是悔改。我们曾经讲过先知的逻辑，对不对？你们改不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你们改不了了，对吧？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是那一位弥赛亚式的人物的扭转、代替和救赎，对不对？这个弥赛亚的扭转、代替和救赎成为了好像从地底下再提升上来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整个福音故事的转折点不在乎我们的反应，在乎那一位福音的到来，甚至福音书的作者就直接把那一位等同为福音，对不对？所有的先知包括新约直接把那一位等同于福音，甚至耶稣基督自己都直接把自己等同于福音。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个耳中了，你知道前文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对不对？福音是的这个源头是跟这个禧年是有关系的，叫好消息嘛，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呢，他在把这个耶稣基督临场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翻转过来啊。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让圣经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好，想一想，我们的讲道其实在本质上就是让圣经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你如果在讲道当中把圣经本身想要去呈现的那个故事的脉络、戏剧的冲突、矛盾的张力以及福音的出路，它本身就有的那个给说清楚了，给呈现出来了，给拿到桌面上来了，再掀桌子比较好 你还没拿到桌面上来，直接先说啊，张弟兄你是个罪人啊，大家都是个罪人，大家都需要主的恩典啊，大家都这个很差劲，没用的，因为大家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你要挑战的不仅仅是他是个罪人这个事实，你要挑战的是让他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正在用合理的借口来掩盖自己的罪，对吧？这是亚当夏娃起初裙子的事儿嘛，对吧？那个裙子还挺，他还会说那裙子还挺好看的啊。所以你必须指出那个裙子不仅不好看，但是并且是虚无的，必须用动物的皮子来代替，对吧？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一个连贯且有意义的整体。是的，连贯且有意义的整体。所以圣经的中心故事就是救赎的故事，请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圣经的中心故事不是道德教训，也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信心的历程，也不是说整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它的中心故事是一个救赎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神如何主动开始我们无法完成的救赎工作，这点非常重要。神如何主动的开始什么呢？开始那些我们怎么都无法完成的救赎工作。你想一想，是不是出了伊甸园之后人们就开始在自救？你一定能想到这一点，对吧？赶出伊甸园之后人就开始自救，甚至人会利用福音曲解福音来自救，对不对？亚当夏娃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什么？叫该隐啊。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意思是说神让我得了一个男子。各位，这个很明显是亚当夏娃的神学想到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给他传的福音。后来发现这个不仅仅不是那个儿子，这个是撒旦的儿子，对吧？是蛇的儿子，生出来个蛇的儿子。哇，这个矛盾的张力和冲突就呈现出来了，对不对？在这个矛盾的张力和冲突当中，夏娃的第一反应是我们有生了该隐之后我们有救了，这是他的第一反应。但是其实不是的啊。所以人包括巴别塔，建造巴别塔其实就是想用建造巴别塔的方式来重回伊甸园呀，非常明显，对不对？巴别塔最凸显的就是寻找安全感和富足嘛，而这一个是在伊甸园里才有的。以重建巴别塔的方式想要打开伊甸园那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守护的那个大门，不仅打不开，甚至更落入到了这一个幽暗当中，对吧？所以当神这样去做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目的，这是一个末世性的目的啊。末世不是圣经末世那个末世，就是就在这末世的这个末世，这是一个末世性的目的，就是从失落的人类当中为他自己创造一群新的子民。在整个的创世纪的家谱的脉络当中，一直诞生的其实是新子民的这一个脉络，不断的呈现出新子民的脉络。赛特什么叫做代替亚伯？为什么赛特代替亚伯不代替该隐？都是儿子，老大很糟糕，所以不代替了？不是的，是因为那个赛特的身份其实成为了那一个整个的这个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旨意说要借着这一个的脉络来呈现那一个救赎历史的那一个真正的目的。并且赛特生了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以挪士，对不对？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一定是有它的意义的，就意味着该隐所带来的幽暗被逆转了。所以赛特这一支呈现出来了求告耶和华的名，对不对？难道你想一想，在以挪士出生之前，难道人不会求神吗？ 甚至连该隐都在求神呀，你发现没有？甚至连该隐都在求，难道他以挪树出生之前没有求吗？他说的不是这一个求而已，他说的其实是什么？他说的其实是信仰的这个回归，他说的其实是重新来到神的面前的这一个盟约的关系。当然那个时候我必须退后一步说，没有明确的看起来的跟亚伯拉罕之约那样的明确的约的那一个的形式的呈现，对不对？当然没有，这个我们得承认啊，没有。但是连亚伯拉罕之约这一个的动态都隐藏在创世纪当中，对不对？哦，隐藏在比它更先前的那个脉络当中。所以这一个新的子民从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开始了新的创造，换句话说呢，赛特是新创造的一部分。这个听起来有点刺激，对不对？赛特代替亚伯，它其实呈现的是一个新创造的一个部分，性质上是一个新创造的性质。好，你知道在新约当中你把新创造换成另外一个词你就好理解了，叫做什么？救赎嘛，救赎就是新造嘛，对不对？救赎是新造啊。所以在赛特的身上，上帝开始展现出他整个救赎历史的脉络，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使用两个方面，一个是公义和大能，呈现在对这一个该隐的审判上，一个是慈爱和怜悯，呈现在对整个的赛特的整个的后裔上。那当然这一点最终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有没有发现在旧约，公义和大能、慈爱和怜悯常常像两条腿一样在走路？比如说在出埃及记当中呢，公义和大能主要是针对谁的？埃及法老的。慈爱和怜悯主要是针对谁的？以色列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什么呢？就是逾越节的这一天。因为很明显那个故事，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呢，其实以色列人也应该死，对不对？他们之所以没死，你去读那个故事的话，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更优秀，道德水平更高，更圣洁，不是这个原因吧？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吃了羔羊的肉，把羔羊的血抹在了门楣上，于是灭命的天使是因为什么越过那一家的？是因为羔羊的血就越过了那一家，不是说哎呀以色列人圣洁呀，我越过那一家，不是吧？甚至都不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连这个甚至都不是，你明白吗？我们中国人在读这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甚至有人误解说啊，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所以上帝爱亚伯拉罕，爱他的后裔，所以呢他就越过那一家，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他就不需要在旷野当中灭绝这个整个的那一代人，其中的一个焦点人物叫可拉一党。要知道可拉一党也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他也不必说将来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许多人在父的国里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本国的子民却怎么样被丢在外面要哀哭切齿了。哇，这个太刺激了，耶稣必须用这样刺激的话来告诉他们，不是肉身的原因，而是什么的原因？而是这个救恩的原因，这个盟约救恩的原因。我再多旁敲侧击一点啊，甚至连亚伯拉罕之约都不是肉身的原因。大家是不是脑海当中第一个想法是，就是因为以撒是他的儿子，所以以撒就自然而然的承继了这一个的亚伯拉罕之约。大家会不会无形当中这样想？会无形当中这样想，对不对？ 问题是别忘了，千万别忘了，使徒保罗不断提醒我们的，以实玛利人家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血缘上的关系，以实玛利跟以撒在血缘上没有哪一个孰轻孰重孰近孰远，对不对？应该没有吧？没有，绝对的没有。所以你突然发现成绩这个约还真跟肉身没有关系。各位，这些是从什么当中呈现出来的？故事。好，我再稍微扩展一点哈，很有意思这一点。自从整个你去读整个旧约的所有的诫命，通常情况包括律法包括当时的风俗背景，通常情况下都是长子继承制，对不对？长子继承了一切。但是偏偏在圣经当中常常都不是。好，该隐是长子，上帝拣选了亚伯，或者说继而带来的赛特，对不对？那从这一个闪寒雅弗当中，抱歉，闪其实不是长子，对不对？这个我不用解释了。那在亚伯拉罕的儿子当中，以撒其实不是长子。在以撒的两个儿子当中，雅各不是长子。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无论是你说犹大还是说约瑟，他俩都不是长子。甚至在约瑟的儿子当中，约瑟、以法莲和马拿西也是把手交叉过来的。你也必须承认说，这一个犹大的那两个儿子跟他玛生的那两个儿子，谁是长子？就是其实不是大卫，不是从长子那一支出来的，对不对？哦，何必再一一列举呢？啊，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立位支派的亚伦和摩西比起来，摩西都不是长子。好，再说大卫不是长子，不仅不是长子，故意是小儿子，对不对？是最小最小的那个儿子。好，这一切呈现的叫什么？叫拣选，叫恩典。哎，这一切呈现出来的拣选和恩典，超越了人间的智慧、聪明、逻辑和人间自以为是的或者自以为正常的那个状态，对不对？啊，因为人们会用一个自以为正常的状态来想这一切，但上帝把这些都逆转了。所以，我可能延伸的太多了哈。总而言之，在旧约呢，上帝会公义大能一条腿，慈爱怜悯看起来像另外一条腿，但是到了新约之后，你知道呢，这两条腿其实不断的在重合，甚至到了列王记那里重合到一个地步呢，公义大能不仅仅是对外邦的，同样是对神的子民的，对不对？慈爱怜悯不仅都是对神的子民的，也同样是对外邦的啊。约拿书最明显，对吧？那么最明显的，其实他当他这两条腿渐渐接近的时候，他这个渐渐接近的过程本身都呈现出来了，他接近的最高峰在哪里？十字架上，对不对？太明显了。因为在十字架上，甚至公义大能和慈爱怜悯甚至聚焦到一个点上去了，就是耶稣基督那里，对不对？我们不用解释了，对吧？在耶稣基督那里最终彰显了神的这一个的公义和大能，也彰显了他的慈爱和怜悯，并且他的公义大能和慈爱怜悯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互相减损，而是相得益彰。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公义和慈爱在一起是互相减损的，但是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那里相得益彰，没有减损。我这一个其实是最刺激的，对吧？接着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主题是什么？神主动的恩典、救恩的预备与立约子民的同在、更新的国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而这些的主题啊，就像昨天老师也提到这一点，对吧？这些所有的主题最终在耶稣的身份、事工、受死复活当中得以实现。不仅包括他的受死和复活啊，包括他的身份，包括他的事工，包括他的活动言行举止，对吧？ 得以实现啊。这实现在这里的时候，它其实是把那一个原本就有的中心给凸显出来了。稍后我会继续把这一点讲到哈。好，举例，堕落前和堕落的记载，创世纪一到三章向我们展示了神起初创造的世界。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神起初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宇宙，几乎是所有救赎活动的一个平台，一个基础，对吧？他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因为没有创造，连存在都不存在，对不对？有了存在之后，然后他在这三章当中描述了起初堕落的原因，而这一个就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在基督里的救赎？为什么？所以我提到一点，上节课的时候提到说，亚当堕落了是整个圣经神学的一个幕布，大家一定要记住，亚当堕落了是整个圣经神学的幕布。我们在讲道当中，亚当已经堕落了，是我们整个讲道的幕布。因为有这个幕布，你才不至于胡乱的夸人有多好，胡乱的说人得该怎么努力，胡乱的说人得该怎么做。你就因为有这个幕布，你不会胡乱的说这些话，并且因着有这个幕布的缘故，基督来揭开这个幕布，扫除这个幕布，逆转这个幕布，基督来更新这一件事才成为了一个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当堕落焦点不够清晰的话，基督一定不够清晰的原因。基督的呈现一定不够清晰，因为他不需要基督嘛，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堕落的人，不觉得自己的罪如此的大，如此的深，那只需要自己努力再优秀一点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来代替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对着一个人他觉得说自己只是不够优秀的话，那他的出路是什么？再努力一点，再优秀一点，那就是他的出路。但是不是的，耶稣是来代替他的，不是来帮助他的。请注意，代替和帮助是完全两回事啊。那帮助的神学其实成为自由化和世俗成功神学的基本的源头，就是耶稣是来帮助我们的，这是基本上是成功神学的所有的源头都是这个。但耶稣从来都不是来帮助我们的，耶稣从来都是代替和拯救我们的。当然代替和拯救里面，你当然可以囊括说有这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的扶持怜悯帮助，没问题。但是连帮助都是基于他的救赎，对不对？然后创世纪的四到十一章，你知道是到巴别塔之前的这一段，集中的描述了人类在伊甸园之外努力的糟糕结果，对不对？他非常集中的在描述伊甸园之外的努力挣扎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这种努力和挣扎不仅是徒劳的，徒劳仅仅说是没有功效，对不对？它还是螺旋向下的，而顶点就体现在巴别塔的那里。请注意哦，我一直在提醒，巴别塔是谁建的？巴别塔是挪亚的子孙建的，是不是更刺激一点？你如果觉得巴别塔是该隐的子孙建的话，还刺激没那么大。很明显，巴别塔是挪亚的子孙建的，对不对？这个刺激就意味着整个人类的在伊甸园之外的努力呈现的是糟糕的结果，不仅完全达不到神的目的，甚至是不断的与神相左。让我这样说吧，如果不是神亲自的介入哈，强制性的介入，人们不是跟神的关系静止不动的状态，人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断的越来越远离，越来越为敌，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悖逆，它是一个不断向下的状态，而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好，多说一点哈，你在讲道当中一定要呈现出这一点来，因为许多的基督徒信了十年之后有一个虚假的认知，以为说他这些年信仰没长进， 你一定要告诉他，他不是没长进，他这年信仰退步很大。你怎么能容他如此骄傲的欺骗自己说他没长进呢？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这个的故事背景，这个的故事背景呈现出了，当然最终是以神的审判来收尾了这一段，对不对？神的审判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更新。好，接下来十二到五十章集中的呈现了族长的时代故事，对吧？我知道很多儿童主日学，很多的讲道人讲台最喜欢讲这一段，对吧？然后讲的大家这个简直是这个雷锋这个活过来了啊，效法亚伯拉罕好榜样，对吧？其实这一段如果你仔细看，这一段当然集中的体现了上帝鲜活的介入人类历史，在这一段体现的最淋漓尽致，对吧？但是当上帝介入人类历史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约瑟和摩西，他们生命当中常常隐藏了亚当的影子和该隐的影子，对不对？他们的生命当中隐藏的是亚当的影子，上帝不断地对他们说话。如果你专门做一个圣经神学的研究的话，你能够发现上帝对他们说话，他们回应上帝的方式简直跟上帝跟亚当说话，亚当回应上帝的方式如出一辙。包括我们认为最伟大的摩西都是如此的，荆棘火焰的异象，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不是欣然前往？是不是觉得自己不配？就觉得啊，主啊，你太伟大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敬拜？是不是敬畏？是不是信靠？是不是顺服？不是的，不是的，对不对？其中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当然我们不去展开它了。最终你一定知道那里面有亚当的影子，但是这个亚当的影子是怎么被火焰给烧灭的？是上帝大能的恩典介入到了他的生命当中，对不对？介入进去的时候，甚至是三番五次的介入。摩西一次说我不去，二次说我不去，三次说我不去，理由都很多了。第一我年纪已经大了，第二我周口笨舌，第三我是谁呢能去见法老，反正理由都很具体。你千万不要人以为人家摩西只是说撒泼说我不去，人家的理由是相当具体生动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正当的。我八十了我也不想去，合情合理。各位，每一次的合情合理的背后，是不是各位合情合理只是人世间的想法，每一次的合情合理背后，是不是对那个创造宇宙掌管宇宙的主的一次背逆？连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吃果子之后，上帝问他的话，他回答话听起来都合情合理的，对吧？女人说什么蛇也有我就吃了，亚当说什么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就吃了，合情合理，对不对？甚至包含一点真理的味道，哎，甚至包含一点事实的味道，哎，甚至包含了一点这个东西，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各位，这个层面上，上帝对摩西，我就单举摩西好了，上帝对摩西的介入是什么？每一次摩西悖逆，上帝介入一次，摩西悖逆介入一次，摩西悖逆再介入一次，对不对？换句话说，是神的介入一直在扭转摩西的悖逆。我必须呈现出来这样一个结构哈，摩西在荆棘火焰当中的悖逆，甚至是后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的一个小缩影，微世界，对不对？不过是一个微世界而已。摩西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多年之后，摩西看这群以色列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影子？哇，只有真实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救恩才如此的伟大。摩西开始作为一个中保的身份为这群悖逆的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救恩才如此的伟大。因为曾经在摩西的生命当中降临的那一位耶和华，如今 摩西也把在他的生命当中降临的神指给以色列人来看。好，再做一个小应用，与我们而言也是如此。讲道最重点不在讲，讲道的重点在于道，讲道的重点在于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临场。道 一旦不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临场，即使我们的技巧、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修辞多么的好，都会成为一种花拳绣腿和一种表面繁花锦簇的一个虚假的无花果树的叶子的外衣。这学期我们中心在讲道，对吧？讲道的重点在哪里？摩西的生命历程其实完美的呈现出来这一点，或者说相当有力的呈现出这一点来，就是摩西这个人先被道来更新、改变、塑造，以至于他可以真实的把这个道塑造，他的道来塑造以色列人。这个就叫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要知道，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的前提是自己先得这福音的好处。好，出埃及记继续的阐明了神完全的仁慈和救赎的大能。因为神在埃及施行拯救发生在颁布律法之前，这一点很刺激，我不需要展开说了，因为之前老师肯定说过这一点了，对吧？上帝不是在埃及以色列人呼求他的时候丢给他们一部律法，看施行到什么地步，达到80分救他出埃及，79在埃及再待2年，没有这样，对不对？是先救他们出埃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对不对？救赎出来。那个曾这个字很重要哦，曾将你们，曾这个字包含了非常好的神学，就是我是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救你们出埃及是曾经已经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救恩历史的事实，是基于那个救恩历史的事实。现在我基于这样一个救恩历史的事实开始对你们说话，说的是什么？不可拜偶像，说的是整个世界的内容。各位，这个包括后续的整个献祭的系统、节期的系统、祭司的体系，都在帮助他们来理解一件什么事呢？理解一件这样一件事，救赎其实是跟神之间的那一个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的这样一个盟约的关系。而透过律法、透过献祭、透过节期、透过玛拿、透过一切的一切，把这个关系给不断的呈现出来，不断的引导他们来认识、来委身、来过这样一个成圣的圣洁的生活。在这个点上，他特别像保罗的福音的逻辑结构。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换句话说，所蒙的恩在行事为人之前，对不对？是先有了所蒙的恩，然后行事为人在于那个所蒙的恩相称。这个相称的意思是配合，是回应，是像镜子一样反射，你知道吗？这个很有意思的。你有了这个恩作为基础、作为磐石之后，你在思考蒙了恩的人该如何回应那个恩。这个是不是不太导致律法主义？这个导致的是内心的整个生命被恩的触动，生命的更新和改变。这个导致的是生命的扭转和大能。之后律法包括智慧文学揭示了上帝对公义世界的要求。你要知道，在这个阶段其实以色列人已经在迦南地怎么样驻扎下来，形成了一个福音的社群。在这个社群当中，如何以日常的安息日、日常的敬拜、日常的献祭、日常的律法的诵读、日常的智慧来去经营他们，来去塑造这一群子民，塑造他们与整个世界不一样，这是上帝的目的，对不对？ OK， 可惜事与愿违，他们越来越像迦南人，对不对？在先是在拜偶像上像，于是在道德生活上也越来越像。这是不是意味着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失败的呢？好，再想一想，我们说了圣经神学有一个背景，就是神与人的这个矛盾一直是这个线条的，好像一直涌流着的，对不对？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张力不断的呈现出来了，不断的呈现出来神与人之间的张力啊。他拣选挪亚，但是他与挪亚的子孙有张力，他拣选亚伯拉罕，他与亚伯拉罕的子孙有张力啊，他拣选大卫，他与大卫的后裔有张力，就是列王们个个不像样，对不对？而这种张力凸显出来，他最终拣选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与耶稣基督之间没有张力。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是重点，是中心，还在于他那种逆转性的、颠覆性的成全了旧约所有的人物的失败。一会儿我会讲到哈，旧约所有的人物最终在耶稣基督那里开始让步，你知道吗？开始退居幕后，开始成为了整个对那个焦点的箭头的一部分，他成为了箭头的一部分，他们所有人都跟耶稣基督之间不是平行的。当然在盟约的关系上来讲，你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平行的，但是又是一个影子跟实体、复刻跟实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就圣经神学会接下来会讲这一点啊。好，接下来四世纪整体上是一场大溃败，对不对？非常的糟糕。多说一点，你去读四世纪的时候，几乎你看到了整个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一个放大版。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放大版几乎就是整个四世纪，对不对？或者迦南七毒的样式几乎就是整个四世纪的样式，或者说埃及法老的样式几乎就是士师们的样式啊，非常的糟糕。但是当在整个大溃败的背景之下，他告诉我们有一位王出来扭转了这场的大溃败。这个的模式其实是当然最终要指向耶稣基督的，我的意思是不仅是大卫这个身份指向耶稣基督，是这个模式本身指向了他。大卫出场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大溃败的那个背景下出场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出场的时候是亚当和亚当的子孙大溃败的背景之下耶稣基督出场的啊，所以这个才叫扭转救赎嘛。救赎的前提是他需要救赎嘛。但是好景不长，大卫的子孙整体上不像大卫，整体上你去看大卫的子孙，他们特别像扫罗，或者说的再严重一点，整体上大卫的子孙更像士师们，整体上大卫的子孙更像埃及法老，整体上大卫的子孙更像那些迦南的诸族的君王，对不对？整体上是这样子的。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先知兴起，先知兴起，我需要约束自己哈，因为上个学期讲完先知书了，我们不要再扩展了。先知兴起在消极的层面上，他通过批评以色列来解释揭露整个救赎的主题。在批评以色列当中，他用了盟约诉讼的这个形式来谴责这个悖逆的民族啊。那这个其实最终呢，它呈现出来的结果是，第一，他们肆意妄为，拜偶像，邪恶淫乱，不信神，等等等等，这个叫反律法主义。但是与此同时却与圣殿为自傲，以律法为自傲，以他们是神的子民为自傲，以西安，以耶路撒冷为自傲，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对吧？我们没关系的，我们在这里，这个上帝在这里，律法在这里，祭司在这里，巴比伦王攻不下，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律法主义。所以反律法主义和律法主义的双重错误，在整个的先知他要面对的两大敌人，这一点最终在耶稣的时代，在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身上体现的最淋漓尽致。我稍微扩展一点，在我们的直观印象当中，是不是我们 第一反应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最凸显的特质就是律法主义，对不对？而耶稣有好几次来呈现了他们的反律法主义，比如说在安息日，耶稣问他们说救人害人治病和这个医治和不医治哪一个对呢？经文怎么呈现给我们？经文说他们就不回答。你知道什么叫不回答吗？不回答的意思是回答这个错很明显啊，他们知道正确答案，你知道吗？不回答的意思是他知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在安息日不能害命，只能救命，对不对？在安息日应该行善，不能作恶。哎，各位，你千万别，你可以鄙视他的道德，你不能鄙视他的脑子，对不对？当然，你最好也不要鄙视他的道德，因为每个人里面都住着一个法利赛人。我的意思是，他的脑子绝对知道在安息日只能行善，不能作恶，只能救人，不能害人，对不对？于是耶稣问出了这一句如此直白的话，直白到一个地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自信上不知道。于是他们就默不作声，默不作声，无声的抵抗啊。无声的抵抗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只要作声就被耶稣给圈进来了，只要作声就得承认自己多么糟糕了。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救人，耶稣在安息日行善这件事被他们给批评了，被他们给拒绝了，被他们给针对了，对不对？他们认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和救人是错的，于是如果他回答了，他就得承认自己对耶稣的批评是错的。于是为了保证他对耶稣的批评是对的，为了保证这一点，可以睁眼说瞎话，或者说不说话也是一种说话，你知道吗？不说话其实是一种说话，在该说话的地方沉默，沉默就代表了他的立场。你知道他坚持不说话的原因就是坚持他对耶稣的批评。这个还不够刺激，你知道吗？最刺激的是，于是他们出去就商量着怎么除灭耶稣。各位，终于印证了耶稣的话了。于是这群在安息日的人坚持在安息日做了一件事，就是去做害命的事，去做行恶的事。这个自洽是跟他的罪性自洽，对不对？头脑上绝对不自洽。各位，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福音书的作者真的有这层意思。福音书的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用了反讽的手法来讲述这个故事。福音书的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那个福音本身跟这个世界的对立，福音本身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这个世界的对立，而这个世界在那一刻呈现出来的主要方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世界观，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生命的样式，对不对？而这个对立、冲突、矛盾和张力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于是你在讲道当中，你必须提醒大家说，你我跟耶稣基督的矛盾、冲力和冲突在每一天当中呈现出来。你千万不要讲完这篇道之后觉得说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事儿，跟我无关。一旦你这样认为，你就是新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吧？一定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小心小心，我们在批评圣经人物的时候直接自动的把自己撇清。你当然可以批评圣经人物，批评的时候批评他的目的是把自己给纳入进来。要知道，摩西是亚当的后代，你我一点都没偏离，你我也是亚当的后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的双重错误在先知书那里不断的呈现，在耶稣到来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但是积极的层面，先知开始比以前更加清楚的指示上帝将来在末世的完全当中如何实现他的应许，就是弥赛亚要来扭转一切。这一点在整个先知的脉络当中非常的清晰。 先知讲道通常只有那四点的逻辑，对不对？上个学期我讲了这四点，大家还记得住吗？第一，你们犯罪了要悔改，对不对？先知不断的罗列以色列人的罪，罗列的非常具体，先知不断的呼吁他们回转悔改认罪，非常的具体，对吧？你们犯罪了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审判就会要临到，对吧？刀剑饥荒瘟疫，这个干旱，敌国的进攻等等，先知罗列的很具体，不悔改审判就来。然后后期的先知给补了两刀，你知道吗？在前期的先知的基础上补了两刀，这两刀是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悔改，所以审判一定会来。这个才绝望，只讲前两点不够绝望。后期的先知的意思是，你们改不了，放心吧，其他事可以这个担心，这事不用担心了，改不了，绝对改不了，这辈子都改不了。由于你们一定不会改的，不会悔改的，不会扭转的，于是审判一定会来。各位听这样信息的时候才刺激啊，一点出路都没有了，完全的绝望。然后在最低谷的时候，先知把弥赛亚指出来了，对不对？那一位女人的后裔，那一位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一位大卫氏的君王，他要来扭转你们最深的失败和绝望，他要把你们重新的从地底下再拉出来。当然最终他是以他进入地底下的方式把你们给抬举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前三点是层层递进的啊？第一点如果是把你从天上拉到地上啊，第二点是从把你从地上拉打到地下十八层，第三点是把你从地下十八层直接打到深渊里去，然后耶稣在深渊当中把你拉出来了，不仅拉到地上，提到天上去。救赎、复兴、盼望的主题、应许的主题、弥赛亚的主题、福音的主题，才真的宝贵，宝贵到想象不到的地步。所以这是先知的整个的信息的基本的框架。好，福音书开始呈现耶稣的事工，福音建基于前面的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的和先知的讲话的背景之上，耶稣开始来到了这个世界。在他里面所有的情节张力都被解决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在旧约有许多的情节张力像一个伏笔一样埋在那里，于是这些情节张力在耶稣基督临场的时候不断的好像是解结一样不断的被解开。马太在这一点上做的相当的精彩，每一次耶稣做一件事说一句话之后，马太都加一个注脚性的注释性的话，这就应验了先知书上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等等等等，马太不断的加这个注脚。如果你去查考原文的话，这个注脚我忘记了哈，我曾经专门查过，大概有几十处，二十多处，就是他每写一段耶稣的生活动作存留样式，他加这一个注脚，加这个注脚。大家必须想，这他为什么要加这个注脚？他加这个注脚的目的就是在告诉你说，旧约所有的情节张力在这里被解开了，在他里面所有的旧约历史人物都纷纷让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纷纷模糊成了背景。不仅如此，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他们从前失败的地方，在每一处他们从前失败的地方，耶稣都获得了成功。在他的生命故事当中，世界开始被重新叙述。要知道，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世界开始被重新的叙述。耶稣透过受难来扭转一切，透过复活作王来掌管一切。那这一切其实圣经神学呈现给我们的是这个福音的高潮。最终，在先前的时代，一直若隐若现的呈现出来的那个恩典的优先性。好，什么叫恩典的优先性？ 恩典的领先性，十诫为代表，我刚才举了这个例子了，就是曾将你们从埃及之家领出来的这个优先性，时间上的优先性和逻辑上的优先性同时都存在的，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还是一个逻辑上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救赎的历史作为整个世界的引言嘛，开头嘛，对吧？作为整个世界的这一个的标题一样的东西来引领了整个世界的正文，对不对？时间的优先性和逻辑的优先性一直若隐若现的在整个旧约当中一直都有的，然后在这一个优先性在基督那里完全的呈现出来了，在基督的工作当中，这个恩典的优先性完全的透明，所以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他们在写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不断的呈现了这个恩典的优先性。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引领了接下来的四章的整个的基督徒在世具体生活的样式。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引领了接下来的四到六章具体的生活方式，恩典的优先性，福音的优先性。开始临场，福音的优先性是解决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唯一的解药。让我这样说吧，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可能它的内容和结论都不一定错，而是它的整个的逻辑给颠倒过来了。各位，律法主义会告诉你说要好好爱神，福音会不会告诉你说要好好爱神？一定会的。但是律法主义好好爱神是他赚得神的接纳，赚得神的悦纳的那个资本，对不对？砝码这个逻辑的颠倒使得他活在苦毒怨恨骄傲，要么苦毒怨恨，要么骄傲自义，要么恐惧当中，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亚当和夏娃是彻底的律法主义者，因为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当裙子来遮盖自己，就是一种律法主义最好的表现嘛。而福音的优先性就体现在耶稣基督亲自以皮子来代替了他无花果树的叶子，啊，让他不再凭着自己的努力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人在犯了罪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而福音告诉我们不是的，是耶稣基督来代替，来扭转，来担当我们该受的，也给我们生命起死回生的盼望，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在基督的一切的事工当中，我们要记住的是，他对我们道德伦理方面的榜样其实是其次的。我不是说没有哈，你要记住，当我们特别反对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忘记了这个，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说啊，千万不要以任何人为榜样，不是的，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保罗说我效法基督，你们要效法我，至少是有明确的经文，对不对？但是这个效法背后的福音逻辑到底是什么，保罗是在怎样的福音逻辑之下说这句话，这个是我们要去考察的，对吧？所以他对我们道德的榜样是其次的，即使有的时候作为榜样，也是基于他对我们救赎的那一个工作。换句话说，他做救主的身份是主要的，不仅是主要的，是根基性的，是他作为救主是这个本质的身份，但是他做了救主这个本质的身份之后，他也告诉门徒说我怎样你们也怎样，对不对？这个学生不能这个大于先生，对吧？仆人不能高于主人啊，那这里面就隐含着说他怎样我们也怎样，对吧？所以重点在于我们不是因为效法他而被拯救，而是我们被他替代，被他代表，被他几个代替来扭转了我们生命当中永远靠着努力无法做到的一切。当基督做成了整个福音的工作，教会现今生活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的重叠的时空当中。请注意，这个重叠不仅仅是，当然首要的是时间的重叠，对吧？但是这个重叠其实也包含了整个救赎历史进程的那一个状态，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末世性的重叠。 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呈现出来了已经到来尚未完全的这个状态性的重叠，已经到来尚未完全的这个状态是重叠的。所以在我们的伦理生活当中，在这个重叠的过程当中，伦理生活的唯一的范例就是十字架。请注意，我说的是唯一的范例。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用这个排他性的词汇来描述哈，因为其他的范例，当然如果指向十字架范例，当然在本质上也是十字架，对不对？唯一的范例是十字架，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很刺激。今天许多的教会不愿意讲的就是，在教会这一个已然未然的时代当中，国度主要是透过亏损、贫穷、拒绝、舍己和软弱向前推进的。恩典的国度如何向前推进，是透过受苦、贫穷、拒绝、软弱、服侍来向前推进的。所有人间天国的想法，所有成功神学的想法，不过是把信仰从属天的永恒的拉到了属世的今生的追求上，是一种堕落，是一种世俗化，是一种把属天永恒的信仰悬置起来，一头扎进今生的旷野当中。一旦扎进了今生的旷野当中，我们整个的生命就被辖制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辖制在短暂的精神当中，陷落于活在当下的网罗里，好像没有永恒，好像没有盼望一样的。一旦辖制在精神当中，那我们就活在一种走向这一个渐渐衰残的崩溃的空虚混沌的进程当中。唯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我在上一周主日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或者很特别说的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才能抵挡历史和时间的消耗，历史和时间的损耗，今生任何人都不能抵挡。唯有相信神的救赎，盼望活在那个将来的国度当中。事实上，已然未然的末世论是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在本质上就是那个国度的人，不是说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打鸡血式的往好了方面想，说我们是属主的，它是一个事实，我们就是主国度当中的人，只不过主把我们派到今生活个七十年，活个八十年。在这七十年八十年当中，你是天上的国度的大使，驻扎在今生当中，借着这个大使馆来去为主做见证，扩展主的国度，来信靠仰望相信那一位将来的国度。于是现今的国度被覆盖，现今的国度被将来的国度覆盖，这个覆盖不是取代它，而是统筹它，以永生来统御今生。各位回过来挑战弟兄姊妹，挑战我们每个人，我们生命主要的表现就是将来的国度被今生给覆盖掉，对不对？用今生的金钱、名利、地位、学识，一切的美好的追求都不一定是坏的追求哦，一切美好的追求覆盖掉将来的国度，将来的盼望越来越模糊，模糊到一个地步几乎认不出他来了。于是耶稣来了之后，我们认不出他来，想把他重新钉上十字架。告诉这弟兄姊妹，咱都会干这个事儿。在每一次人生抉择当中的时候，让耶稣让边，让耶稣退居二线，让耶稣内退，对吧？给你照常发点工资，但是呢，你现在别管事儿了，这就叫内退嘛。什么叫发点工资？就是我十一奉献也照常，我主日敬拜也有，我还参与查经。时不时的还参与个服侍，但是这些没问题，但是你别来管我现在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不能管，管了之后我就不是我了。问题是你本来就不是你，如果你是你，就意味着你还活在亚当当中。问题是现在在你活着本来就应该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保罗的末世论。 这保罗的重叠在末世论当中以基督来统御自己的方式，换句话说，基督统御自己原本是应该的，因为保罗清晰地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为自己死，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并且复活了，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没有资格再为自己活着了，只能为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活着。各位，你的命是他赎回来的，你的命不属于你自己，是属于他的，你怎么有资格为不属你本来就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你还想掌控？这不就叫与神为敌吗？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或在这个神学框架之下，保罗说了那一句那么尖锐的话，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哇，各位，可诅可咒。为什么？凭什么我们会降一个罪？凭什么？为什么不爱主就可诅可咒？哦，只有在这个末世论的框架当中，你才能理解这一句话不仅仅是打鸡血似的，对不对？而是深深的扎根在那个福音的事实当中的，扎根在那个福音的事实和盼望当中的整个巨大的改变。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福音对一个人的要求远远超过了律法主义对一个人的要求，对不对？让我这样说，从程度上，福音的这一个的要求，福音对一个人生命的破碎，律法主义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他还不够律法，还在律法之外，还不顺服律法。律法主义跟福音比起来，简直像反律法主义，简直太放纵了，简直太自我、太自由了。律法主义跟福音比起来，简直像自由主义。哇，原来福音是如此的要求。所以圣经的中心故事就是救赎的故事。哎，我怎么突然，所以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在已然未然当中，新天新地整个的终极的目标像箭头一样不断的射到那里，神在基督里的工作最终把我们带向整个的新天新地，并且新天新地是降下来的，对吧？降到这个地上，啊，求主来带领我们，使我们，透过这一个的脉络的梳理，来认识这一个救赎历史的整个呈现出来的福音。